11月24号星期五骚动音乐。咁啊，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 非常之应节啊。 係啊，应节。 应节歌。 想讲应节月系咪你想讲。 咁啊，今日我哋点歌嘅题目呢就係、是、点俾呢个黑色星期五啊。Black Friday 嘅。 今日正日喎。 正日啊。 係啊。 咁啊， 正啊正啊！ 11月24啦，亦都系呢个诶感恩节之后啊吓嘅呢个嘅星期五咧，咁啊，大家系咪好忙碌咁样不停咁样网上面睇下有冇啲咩优惠咁咧？咁啊有冇啲乜嘢嘅诶心水货品大家系拣到咧？咁啊今日我哋即系点歌对象开放俾呢个黑色星期五，睇下你有啲咩想同佢讲，有啲咩歌想送俾佢听啦。 系啊，可能嗰啲折扣又差唔多到尾声噶啦。 系啊，即系临近呢个秋季尾咁啊冬季头嘅时候咧，即系就嚟埋呢一转嘅减价啦。咁啊，跟住应该都 跟住又准备圣诞噶咯， 跟住圣诞啦。 其实唔系差好远噶啦， 但系圣诞嗰啲咧，我成日都话圣诞嗰啲优惠啊，或者嗰啲特价咧都系假。 你睇唔起啊？睇唔起人？ 唔系睇唔起啊，系佢我成日都觉得咧，你圣诞出去买嘢咧，其实佢个价系拉高咗再减翻落去啊个价。我唔知道有个咁样嘅感觉系咯。 即系唔系真减价？ 系啦，即系有个错觉令你好似真系抵咗，但系其实你调翻转头望一望，就可能嗰啲特价平时都有做，只不过佢。冇做一张好大嘅 banner 出嚟俾你睇咁咯， 气氛嘢多咯， 气氛嘢啦。 我觉得圣诞个玩法系出好多一啲套装个 box set 咯，方便你送礼啊、 袋啊咁嗰啲啦， 系啊，交换礼物啊嗰种咯，大家个 target 唔同咯， 都系嘅，即系同埋即系近几年好兴嗰啲倒数日历咯，即系 Apple Calendar， 好似好开心咁啊嘛，每一日开一。 所以今日我哋点歌对象黑色星期五呢个 Black Friday， 系 有咩你想同呢一个嘅日子讲嘅？ 系咪冇买嘢啊？ 都 唔得闲买嘢啦， 都唔系话冇嘅。但我嗰个买唔系嗰种买啦， 即系点啊？ 我嗰种买唔系，即系我有 mark 低同自己讲黑色星期五优惠喺个 to do list 度，叫自己睇下有冇啲即系买下啲衫嗰啲咁，因为我其实冬天衫系未处理，咁、哦、但系冇时间睇，其实优惠差唔多。其实双十一嘅时候已经有提自己噶啦，都唔得闲睇啦。但我话点解又话有又话冇咧？就是、因为有 friend 咧买咗。嗰啲你當類似同打碟相關嘅一啲 software， okay, okay. 黑色星期五優惠、哦、半價， 係啊呢啲優惠先勁啊，即係比起實體嘅優惠呢啲仲多。 勁啊！跟住問我夾唔夾，我一人一半，跟住我應承咗，咁所以。 所以咁都落咗搭啦， 即系所以都有叫买嘢咯， 都叫影下节啦， 都系货做嘢咯。 唔系算好啊，你起码买完啲嘢，你翻到去你知道自己用得着啊嘛。 唔紧要啊 ，keep 住咧都 你个洗衣机都用得噶。 好好用啊，用紧啦已经，多谢关心。 我大家都记得啊，大家都记得你个洗衣机。 仲有听众问紧我啊，系咩？系仲有问啊，你个洗衣机用得未啊？我用到啦， 用得就等你推介下，谂住系咪叫你？ 唔推介啦，唔系，但系即系呢个好难嘅，因为每个屋企嘅需要唔同。但好搞笑，我就冇特別Black Friday 嘅時候買，又不嬲冇留意呢啲網購嘢嘅少啲啦。跟住然後都好得意嘅，就算自己點樣避免買咧，屋企都係出現咗好多張單喺度嘅。因為一翻到屋企，我老婆就張沓單擺喺台面。 係啦，咦？點解嘅？ 好犀利喎！冇買嘢都最後有買嘢咁樣。 唔緊要啊，你買唔到咪有人幫你買咯，好簡單。 係咯係咯，即係又多我慳咗啲時間嘅，咁開心嘅。 代客買嘢。 仲要收翻个服务费添，系咪啊？ 直接你嘅银包，你又可以享受到嗰个消费， 呢、這个都几好、啊， 几好啊！ 我都可以帮你嘅，其实 阿财都帮我摄埋一嘢， 系咩？ 攞一个平板波去买一个 sofa 又系做嘢， 你又可以收翻个服务费啦，10% 咁样。 本身服务费直接要佢俾钱。 OK， 连埋运费可以再咁样 买啲 sofa 咧，又系即系好多呢啲咯，其实好多啲。订购呢啲咁样嘅 嘢啊嘛， 系啊，咁所以今日有咩想啊，点俾黑色星期五留言话俾我哋听啊，谂起有啲咩歌啊、成啊嗰啲咁样啦。 耶，冇错，今日咧想即系分享少少一啲嘢先嘅，就系、是、话说咧，最近咧个人呢、這个都同买嘢有关，买一个新枕头。咁咧，因为 冇买嘢 都有嘅， 系咪因为嗰啲家居嘢咧？你觉得嗰啲买嘢唔系真系买嘢？ 系咯，系一个需要啦，咁样。 即系你屋企买一对拖鞋，你唔好我近排 shopping 啊，买对拖鞋好开心，即系你买，你又买翻啲，唔知你买卡嗰啲就叫买嘢， 或者买 CD 咁样就叫买啊。总之买一个新枕头啦。咁咧，即系有时人咧睡眠嗰个嘅习惯系好奇怪啊，瞓唔惯个枕头咧，就硬系好似瞓得。 唔係唔好嘅，但係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同平時唔係即係你瞓覺咪分好多個層次㗎嘛，就係、是、你換係 啊 係啦係啦，你頭幾日換枕頭咧，你硬係好似瞓極咧，你都去唔到最深層嘅睡眠狀況嘅。咁我咧就最近換咗個新枕頭啦，因為我老婆嫌我鼻鼾好勁，咁所以佢買咗新枕頭俾我，唔係我揀嘅，佢揀嘅咁。跟住然後我係直頭咧，即係嗰種唔適應係去到點咧？就是、我夜晚，我平時係好少發夢嘅，我真係好多年都唔記得自己啲夢境噶啦。到最近我瞓覺，我記得自己發夢， 我記得。 而最勁嗰樣嘢係咩呢？最勁嗰樣嘢係我發夢嘅時候夢見自己聽緊歌，係聽到嘅，即係你係好清晰記得個夢入邊佢有首歌咁樣播緊咁樣嘅。跟住然後咧。到我起身先发现，原来真系六点钟，楼下神韵个伯伯喺度听播紧歌，听紧歌，以为即系发梦听到只歌，原来就系楼下神韵嗰个伯伯喺度播紧，用嗰啲大嗰啲喇叭咧，即 系 啲连埋啲收音机几个功能一齐咁嗰啲啦吓，咁啊喺度播紧歌，跟住然后就播到我系由个梦入边出翻。个现实生活，我都觉得自己午夜梦回啊，都仲觉得我喺度谂紧系咪自己嗰、那个工作嘅压力好大啊，定系即系有啲嘢好心思思有呢个错觉呢，原来都唔系嘅，原来系因为屋企楼下个阿伯。我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我都知道我唔应该咁晏起身嘅，不过希望以后六点钟大家喺楼下晨运或者 吓，唔好咁大声， 系可以 大家细声， 可以听歌，但系。细少少，小弟住得比较低啲啊，嗰个嘅 楼层， 嗰个楼层系啊。 因为我未试过咧瞓觉发梦听到歌，因为可能因为周边即系个隔音比较好啊， 系 我幸运啲，系啦比较好隔音，咁所以咧冇试过嘅。但系我系譬如最新鲜滚热辣寻晚咁样啦。因为昨晚咧，严格嚟讲，今朝啦，我瞓嘅时候六点钟咁啊，唔得啦，好眼瞓啊，要瞓啦咁啊，咁啊，跟住之后，但系咧又未做晒啫，又点 解你咁早瞓嘅？ 我早瞓，早睡 早 起啊 早睡 早 起， 系啊，似你哋咩？咁夜瞓系咪先？咁啊，跟住要其实仲有啲访问未 prep 好啊嘛，因为即今我哋都有啲访问做啦。咁我同自己讲唔紧要啦，我校闹钟六点钟瞓到十一点即系瞓几个钟，五个钟到啦，瞓个钟差唔多，咁啊起身就做嘢啦。咁但系咧，因为之前嗰两日，之前嗰两晚，即系星期三四晚咁样，我都系类似嘅 approach 嘅，即系五六点瞓咁，跟住希望都系十一点几起身。但系前两日都失败，瞓醒咗之后咧，翻瞓。咁啊，但系因为今日呢个真系唔得，即系一翻瞓就出事噶啦。 系一翻瞓就好容易就瞓多几粒钟 啊。系啊，就算啊醒到啊，翻嚟做访问啊，未准备啊，咁啊唔容许啦，冇可能啦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就唔知系咪潜意识提醒我自己，我喺个梦里边喺度准备紧个访问，喺个梦里边瞓紧觉嘅时候，系啊，但系其实冇声嘅，即系未， 即系唔系听到， 唔系听到嘅。但系个梦里边，我记得系我系谂住准备啦，详细唔记得，但系我就记得喺个梦里边提醒，好啦，而家要听啦，好啦，顺住第一只逐只逐只听啦，咁样跟住，但系喺梦里边，我依稀记得咧，系好似。我喺梦里面都准备唔切， 系作紧 notes 嘅喺梦入， 准备唔切。 哦， 然之后个 artist 出现咗喺面前，我啱啱开始听嗰只歌嘅时候，死啦！佢出现啊，点算咧？跟住系惊嘅，惊嘅，即系哇！ 压力嚟啦， 你唔可以零咁样去做访问噶，冇可能，一定要听嗰啲歌先啊。跟住之后喺呢个位纠缠到咁上下，谂住点样掩饰唔到，跟住嗰下就醒咗。 哦，系啊，哇，好大压力。 跟住醒嘅时候就仲有几分钟闹钟响啊，即系十点零咁样 啦。哦，即系好准，好准时，好早个闹钟几 咁啊，就醒咗啦。跟住之后就咁，所以最后我就醒咗，哇，好彩。跟住我就识得，系啊，但系喺个梦里边，你系记得自己做紧啲乜嘢嘅，你完全系好似咧。好似真实发生紧咁啦，个电话喺床侧边，跟住咧开住啲歌，跟住喺度听紧，跟住就喺度想准备作啲 notes 咁样，跟住镜头一转就喺电台嗰度啦，咁样。 好失望啊！听完你成个梦之后， 点解啊？ 知唔知最失望系咩？ 系咩？一啲唔 juicy， 冇出现过我啊！你去 pack， 你喺度梦到好惊啊 ！pack 唔切只歌，好紧张啊！跟住个 artist 出现咗，你冇谂过你有一个 partner 喺度， 系啊， 证明我喺你心目中嘅地位系一个好奇嘅低 零啊，系一个 零砖啊， 你知道我个人嘅啦， 系你系 我对你好好噶嘛。 因为咧，其实系调翻转嘅，因为通常都我依赖你多过你依赖。 同埋因为我知道你今日日头要咩嘛，做其他嘢 系 啊，所以咧费事啊嘛，即系冇理由，即系见你咁忙，仲要依赖你，冇理由噶嘛。斌哥咁忙嘅先，冇理由。 边个你忙啫？六点钟先有得瞓觉， 即系我就好夸张，即系好多时候我系咁样，因为我爸咧就系去到呢个年纪咧。即系啱啱个 weekend 讲嘅就佢讲起佢话佢发梦自己市场考试，跟住我话点解你去到而家退咗休之后 都 仲可以 系咯 系啦，因为呢一个系以前读书压力会有啦，或者工作压力未有机会，因为有啲人所讲啦，所讲解梦嘅时候考试啊呢啲系关事噶啦，咁、嗯嗯、但系我话吓点解而家今时今日你都仲会有呢个压力？你话你翻紧工忙紧会明啦咁，咁佢话哦，因为佢最近唔知出边报一啲考都系有啲试要考嘅，咁、哦、所以咧。佢就翻翻嚟咧，就会发梦考试啦。跟住我话， 都系一个恐惧嚟。 我咁多年嚟未试过发梦考试。 咁你考得好嘛？ 唔系，我完全系唔将呢样嘢 冇所谓啊， 唔放喺眼内啊。考得好，考得唔好就算啦。嗰种嚟。 我最近发一个好有清晰印象嘅梦咧，亦都可以称之为噩梦咧，就系、是、我企咗上个台度做 show， 跟住我唔记得咗 run down。 好真实啊！呢件事 好真实， 好真实啊！呢件事 好真 实，好系好系 好系我会， 即系嗰件事好。你喺梦里面你会觉得哇，好真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你个哇，一醒嗰下系成头汗飙晒出嚟，你有好短好短嘅时间，你会有一种朦朦胧胧嘅感觉，就系你分唔到现实同梦境咯。 系，因为个梦太真， 太真啦，真系。不过好，最近冇发到呢个梦啦。 无论话冇事啦， 最近 OK 安乐啲啊，最近 系啦，个人而家有觉好瞓咯，好啲咯。如果你夜晚瞓唔到嘅，咪听下呢首歌，我送呢首歌俾你啊，夜晚嘅时候可以听啊。间9896啊。 9896 Midnight Serenade。 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会议完成三日辩论，通过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回应的时候说，非常感谢88个议员在四节辩论积极发言，多个议员对施政报告政策方向和措施表示认同和支持，并且提出很多独到意见和建议，当局会积极跟进。特首和政府团队用三个月时间举行40多场咨询会，过程用心聆听议员和不同界别代表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写成这份属于每一个市民的施政报告。提出动议的民建联李慧琼说，88个议员用了20小时14分钟发言，希望特首、司局长和官员继续认真聆听社会各界的声音，确保政策顺应民意，尽早一一落实，造福广大市民。国家卫健委话，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相关司局和中国疾控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相关专家，昨日同世界卫生组织举行呼吸道传染病技术交流视像会议，介绍了国内近期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形势和病原体监测、临床诊疗、健康宣教等方面的情况。经了解，目前国内监测和医院系统报告的病例是由已知的流行病原体感染引起。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副司长胡强强在记者会又说，随着各地陆续入冬，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季节，多种呼吸道疾病交织叠加，专家建议症状较轻的病童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者综合医院儿科就诊，亦都可以通过医联体转诊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后续治疗或者居家治疗。英国首相辛伟成和南韩总统尹石月签署唐宁街协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说，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没变，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强烈反对区域内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双方又重申对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坚定承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对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就南海和东海问题而言，无论南韩或者英国都不是当事方，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本来就不存在问题。中方敦促相关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谨言慎行，好自为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夜温差较大，持续天晴干燥。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和坏车的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意外仲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沙田路和沙砾公路的车龙都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反方向去马鞍山近住世界花园的另一宗意外就清了场的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港铁站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的伟发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跟住友信街有另一宗意外的，经过请小心了。还有就是在港岛的城西道，港岛的城西道 去中环方向近卑路乍湾公园之前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过左右站。路面情况在港岛马杰先峡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排到美利酒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律伦街的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龙日村。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意外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以及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阿海，你觉得萧木恩这个人怎样？我是想好好地培养下这个萧木恩，等他呢为我们维权集团做多些贡献。 究竟总裁为什么会这么想识萧木恩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恭喜发哥，恭喜周润发在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获颁亚洲电影人奖。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年三个星期六上映周润发经典系列，让观众欣赏神级演技。 今个礼拜压轴呈现港产经典笑片《公子多情》， 卡士星光熠熠，周润发、梅艳芳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9:30， 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开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观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欢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要唔要啊？ 吓？要咩啊？要咗先咯。 CNY on the beat。

Me and eye to eye 嚟到星期五，不论系爱意也好，甜蜜也好，要多啲都唔怕噶。 那个会过电，一张飞的惊喜让我重建，如烟火引燃，漫画可有伏线，幻想的约会。 苏海伦天使999%。 谁讲声中意我最随便，谂下发展，倾偈见面，而偏偏中意你如停电。 只剩下我问你，做这快乐快乐有点。 超 close 还是 sofa， 挨近啲定还是捉吧，饮多几杯了消化，一声念头又吞下，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 ，Oh we gotta lay out the now。 太妹 ，one more round， 所以逢亲人哋问你要唔要，唔使怕丑噶，接受人哋好意啊。 请你问我与我说是尽数，想要对你怕是太有限有。Baby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平淡原来永远都几 true now。We in the zone， 什么谂太多 ，Let's get it on。放下负面的心态 ，throw away， 统统 throw away。Yes， 时间为做自己，打发晒所有嘅怒气，抒发把亲你骂亲你骂啲废话，最舍得争取个转机。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斗眼气。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 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通通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点。冇嘢要去你，打开窗去望下天。冇嘢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即使睇通都 gotta twist no beat。I'm not a kid， 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叹息。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担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通通 throw away， 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从烦扰里着落，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通通 throw away。 We mean throw away。 不小心失足多地，跌进你眼里坠落，幻想天哪里？我爱你那一秘技，这世界叫我抽离。

sour cold. Yeah, yeah, yeah.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来来咯！星期五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又全城点歌大行动。 冇错，继续嚟点歌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点歌对象咧就系非常之特别嘅一位朋友仔嚟嘅， 佢姓黑色啊， 系五个字嘅， 系 就系 日本人， 系啦，日本人。黑色星期五 系啊， 咁啊喺呢个 Black Friday 啦，深信大家如果今日可能打开一啲嘅社交平台咧，都洗紧你版嘅，即系嗰啲广告好劲嘅，系、 有冇提醒咗大家？你 bookmark 咗一啲未买嘅嘢，然后突然之间我哋讲开就系 系啊，好揿埋佢啦，啲嗰啲优惠一过咗，你又要俾翻贵啲啦。 可能系今晚二三五九就系、是、就截止噶啦，你知好多都系咁啦。 系啊，好多都系今晚好准时，好准时就会。即刻截止，等你買翻貴啲咁啊！ 造福人群啊，我哋 提你啊！ 喺個購物車裏邊嗰啲嘢，你好攞翻出嚟， 清一清佢啦，係時候年尾啊，係時候清一清你嘅購物車， 好多嘢要清啊！所以今日我哋點俾呢個黑色星期五啊？你又有咩説話想啊同呢個對象講咧？揀首歌送俾啊黑色星期五啊！ 耶，冇錯， 唔容易諗噶， 唔容易諗啊！就係 我哋都諗到，你都諗到嘅，你咁叻， 冇錯。咁啊，可以俾啲參考你啦。聽咗我有啲咩？同黑色星期五讲又有啲咩歌想送俾佢先啦、 大家谂到咩点歌啊？继续话俾我哋听啊！留言， 亲爱嘅黑色星期五。 你好吗？对唔住啊，原来由细到大我都误解咗你、啊。以前嘅我提起黑色星期五，就好容易会联想到啲唔好嘅嘢，唔吉利嘅嘢啦。最初我都仲谂啊，点解啲外国人咁得意嘅咧？专门喺嗰啲唔吉利嘅日子先走嚟扫货啊、大减价咁嘅。加上我一向都唔特别沉迷网购啦，所以我都系直至今日先知道，原来黑色星期五都分咗两个版本嘅。传统版本嘅黑色星期五，就正如我头先所讲。的确是有唔吉利嘅意头，亦都带有浓浓嘅宗教意味喺当中。不过呢个黑色星期五咧，系讲紧每年最少会发生一次，刚刚好搭住系星期五嘅十三号。西方一般咧都认为呢一日系会带嚟不幸嘅，甚至乎网上亦都有一个列表啊。记录咗每一个黑色星期五发生过嘅不幸大事件。不过今日我想讲嘅对象呢，就系你呢一位黑色星期五啦。其实以黑色星期五嚟计，你都算后生，严格嚟讲仲后生过我添。因为你都系近呢十几年先嚟出世咋嘛。好彩你嘅生日唔系十三号啦，而系每年十一月嘅第四个星期五。如果唔系呢，你嘅命运应该都会唔同好多噶啦。而讲起命运，真系好多商家都睇你头噶。每年嗰啲铺头嘅账簿，可唔可以由亏损嘅红字变成有盈利嘅黑字，就系睇呢一日啦。亦都好大程度咁样决定咗佢哋仲做唔做得落去嘅命运。唔怪得。你呢个黑色星期五咁受欢迎，冇人会话你唔吉利啦。所以我想送一首 Twins 嘅《双喜楼》俾你，希望你 keep 住呢一种喜庆嘅幸福感。啊，同埋啊， 仲有记得带多啲优惠俾我哋啊！忍手唔敢乱买嘢嘅奔神上。 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售。双重的意酬，缤纷地中接受，将会活着到已停后，初初所作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登台想饮喜酒。執正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次，争咗好多次，靓靓，新开张新开始，正正，点解问多张意，正正，上爆台相信自生改革得体，开数片契体。 最紧要咧， 最紧要靓， 大家咧买嘢买得开心啦， 扮 靓靓咁样去过呢一个嘅圣诞节啦，年尾咁样啦。但系你有 Twins 嘅双喜楼， 好啦，到我啦，写啲咩俾呢个黑色星期五咧？都有啲感悟啊，人生我觉得系承接住你头先交代咗佢嘅历史背景之 后，有冇咁靓靓正正先？ 惊惊， 亲爱嘅黑色星期五，你好啊！其实在未真的认识你之前呢，我都几先入为主的，觉得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因为个个都说你不吉利，跟十三这个数字还很有关系。那我又见跟你本身不是很熟了，那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咯。就算这么多年来有什么优惠啊大减价呢，我都是觉得意头不好的，所以完全没放在眼内。我给你劈到半价了好没？我都是想着一定是年尾清那些货尾，质素都麻麻地的了，拿得出来的都不放好东西了，卖剩的都是些不受欢迎的东西，所以从来都没有好的印象。嗱嗱嗱，你冇得怪我噶，我都系普通人嚟噶咋，人就系咁衰噶啦，以貌取人啦，道听途说啦，未审先判啦，呢啲大有人在啦，系咪？但正如我头先喺节目一开始所讲，我去到今年自己有求于你啦，需要买啲嘢咪主动揾你咯。嗱嗱嗱，你又冇得怪我噶，人就系咁现实噶啦。 不过我都知道有啲夸张嘅，现实到好似我头先讲啊，以前有嗰啲标准咧，完全冇存在过咁款。我仲发现咧，我会自己帮自己揾藉口添噶。即系头先宾神就解释完你嘅身世，我就梗系拣啲对自己有利嘅说法去催眠自己啦。你同吉利嘅黑色星期五咧就应该两兄弟嚟嘅，而你咧就系好啲嗰个，所以我最后接受咗你啦。希望你听完我咁坦白之后唔会嬲我啦。嚟嚟嚟，握握手，做个好朋友啦。作为朋友，提到你一样嘢啊，呢、這个世代嘅价值咧，多数都系人哋俾你嘅。慢慢你就会惯㗎啦。同一时间等緊人比价值自己嘅波成常。听过啊，有呢啲首劲啊， 大雕客家 Windy 嘅作品啊吓，咁啊嗱，今日咧即系咁开心咧，呢个黑色星期五咧，就睇睇大家即系有啲咩嘢想同佢哋讲啦，又睇下即系有啲咩歌仔想听下啦， 歌仔 系 啊，歌仔啊，有咩歌仔想 听？咁啊有一个朋友咧就话即系暂时咧佢就想点呢个幸运是我呢一嘅作品嘅，因为咧成日咧每次黑色星期五都系迎住有唔好嘅嘢会发生。咁但系最后又好似冇咩不幸嘅事真系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咁都算系不幸中嘅大幸啊！ 因为唔系十三号嘛，今日 系啊，冇错， 即系唔系嗰个。 佢讲紧嗰个系十三号嗰个黑色星期五啦。咁啊，今日呢一个系幸运嘅黑色星期五嚟嘅。个幸运之处系因为你会有好多折扣咯，所以大家就唔使担心。 对于买家嚟讲系咯，同埋因为即系呢个而家叫咩购物嘅黑色星期五嚟讲， yeah. 对于即系商家嚟讲都系噶嘛。即系我见有啲人去失业话，以前真系转亏为盈啊，真系靠金铺噶啦， 冇错冇错，即系到底嗰间铺头啊， 仲做唔做到落去咧？ 仲做唔做得住啊？ 通常咧，你見到嗰啲咩減價最後兩日咧，就睇下呢兩日噶啦。咁啊，佢成功咧， 係啊， 咁佢下年有得續啦。 有時可能咧，你以為佢話咩最後今日，點解第二日你又見到佢最後今日？ 因為佢賺翻啊嘛， 依然尖沙咀嗰間啊， 成日都係一出地就好嘛， 幾年啦，都係話最後今日啦， 嗰間嘢好勁啊，大佬。 咁啊，但係另外亦都有聽眾點啦，佢揀呢一首咧，佢就話使下錢買下嘢，可以將黑仔日沖起下咁，財生人。人安乐啊，嗰啲咩破财挡灾咧，有啲咁嘅谂法嘅。跟住咧，佢就当然佢都有讲啦。长辈有云唔买最抵，但购物啊量力而为，趁大减价买完中意嘅嘢咧，一定会开心翻。所以拣咗呢首歌啊，听到啊，有冇令到你都想买嘢？都系嗰句量力而为。但我哋最中意咩？见到人买嘢，见到人买好似自己买咗一样。呢个听众简直力樽啊！ $100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动人。$300你够换套衫加对两部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愿你将税单好似凑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力津的减价购物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总部设在英国的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来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园。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黄磊透露，将会落户河套区，预计大楼最快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落成，计划未来五年团队规模达到100人，包括会在肿瘤、细胞治疗、基因编辑和罕见病等研发。至於會不會考慮在香港設立藥物生產線，黃磊說目前香港在大規模土地供應方面優勢並不明顯，如果能夠有更多土地或者會再考慮。他又說細胞和基因治療等涉及較小型設施，相信可以落戶香港。 警方拘捕三个持伤情证男子，涉及柴湾常安街一个停车场内两宗行劫案。他们报称来自江西，年龄介乎34至52岁。两个受害人被劫去一共46000港元和2400蚊人民币，警方起回部分赃物。警方发现两宗案件，匪徒为了令事主有错觉被寻仇或者追债，都会在接触受害人的时候问对方是不是某个人，然后施袭和抢劫。警方经详细的调查，翻查超过300个钟的闭路电视，成功锁定三个疑犯身份，并且在前日和昨日分别在中港码头和其他口岸拘捕他们。香港总商会今个月9号和10号率领高层商务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拜会内地政府官员，包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总商会主席阮苏少薇引述内地官员话，对内地经济和香港未来发展感到乐观，亦都一再保证一国两制原则会维持不变。阮苏少薇认为加强了商界对长远发展的信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夜温差较大，持续天晴干燥，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学园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新山道。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大埔道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蝴蝶谷。另外，城西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秘鲁乍湾公园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咁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和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中间。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龙盘苑，沙田入口就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一截过咧就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扫黑长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睇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时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热线。 声言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果你之前错过咗我哋喺音乐桑拿介绍呢类音乐嘅话咧，今日一路听住重温翻少少，俾大家感受下 melodic techno 究竟系一种点样嘅音乐咧。先從字面解啊 ，melodic techno 即係其實佢係歸類於喺 techno 裏面啦，有人會話。但係 melodic 即係加咗呢個字喺前面，即係話佢嘅旋律性比較強烈一啲啦，可能同以前真係元祖啲嘅 techno 啊，比較工業風強勁啲嘅咧，係會有少少分別，可聽性或者嗰個入口程度相對高啲嘅。當然啦，但凡有一啲新嘅類型出現嘅時候，總會有啲聲音出現啊。例如係聽開 techno 嘅人就會覺得呢啲真係唔可以稱得上為 techno 咧。另外，亦都有啲人會話：哦，呢一啲都係包裝字眼嚟嘅啫。其實同以前聽 trance 啊，或者比較元祖啲嘅 progressive house 都好似啊，都係攞咗啲元素，攞啲基因，然後左溝右溝咗。而呢种音乐真系叫做流行兴起咧，可以话系大概2018年左右，因为嗰阵时一个叫做买歌啦或者 DJ 常用嘅平台 Beatport 咧，就推出咗一个新嘅标签，就系叫做 Melodic House and Techno。所以要追溯翻嘅话咧，都可以定义嗰个时间一个转捩点，令到呢一种音乐类型被正式广泛地确立嘅。啱啱聽過咧，就係 Melodic Techno 當中其中一隊都幾受關注啦，幾個二人組合叫 Art Bad， 有佢哋喺10月尾推出嘅作品咧，叫做 Remember。接下來呢一首咧，都有機會你喺網上平台一啲嘅片咧，會有睇過或者聽過呢首歌。喺 Melodic Techno 比較大型的一個唱片品牌啦 ，Afterlife 旗下推出的作品。由 Aji 同埋 Omnia 合作的作品叫 Aria。先方面咧，其實 Afterlife 推出嘅作品咧，嗰、那個統一性啦，我會話好聽啲或者中性啲咧，其實都幾大嘅。就好似你一聽，你都會知道，應該都係屬於佢哋廠牌推出嘅歌，甚至乎去到咧 drop 之前嗰一下咧，一個敲擊咁樣嘅聲咧，都係幾標誌性。 啱啱提到 Afterlife 呢一个音乐厂牌咧，都几系话龙头嚟噶啦，喺唔了的 Techno 嘅世界。亦都有機會你喺社交平台睇過一啲現場嘅演出咧，用上非常之震撼啦，一個好大屏幕嘅一個 visual， 配合埋燈光之後咧，夾埋佢哋嘅音樂，已經令到現場演出已經超越咗淨係音樂啦，已經係畫面、燈光、氣氛各樣嘢加埋一個整體嚟嘅。亦都可能因为呢种音乐佢有一种迷幻性喺里面，所以当你喺好黑嘅空间里面再听咧，有一番感受。听下呢首作品咧，嚟自墨西哥嘅组合，佢嘅组合名咧全部系 Mazsai 啊 ，Mazsai。听下呢首由佢哋喺九月份推出嘅作品咧，叫做 Precursor。至於點解有人會話呢種 melodic techno 咧，好似係以前譬如 trance 啊、progressive house 嘅一個變異品咧，都唔難理解嘅。你會聽到佢一個 build up 啊，一個鋪疊咧，都俾幾長時間佢。 啱啱听嘅嚟自 artist 啦 ，Widerberg 嘅一首作品叫做 Terminal。我系觉得呢种音乐好啱咧，好暗嘅时候啦，跟住你个人咧好专心咁样，要入晒去嗰个音乐嗰度，跟住佢一层一层一层咁样去。Widerberg 啦嘅作品之后咧，呢一首咧嚟自一个二人组合咧，叫 Binary 嘅。第二个作品叫 Inertia。虽然就咁听落去 ，Melodic Techno 听到呢个时间点，可能你觉得，咦，都好似系啊重复咁样，传统嗰啲叫咩八节八节咁样。但系除咗喺呢一个古典嘅上面嗰一层嘅 layer， 你会感觉到啲嘢系不断哦加加减减，不断喺度 hold 紧嗰个情绪、嗰个气氛，慢慢推上又落翻嚟，推上又落翻嚟。而我仲觉得譬如而家戴住 headphone 听咧，都几有真系以前 techno 嗰种未来感噶，即系以前 techno 喺美国嗰度，佢就讲紧我喺一个工业化嘅城市里边对未来可能有啲科幻啲嘅想象啦。去到今时今日呢一啲可能科幻嘅想法已经系实现咗之后，咁我哋再对未来嘅想象又系点样样咧？啱啱听呢啲声效声音设计，可能会帮到你去想象。 是一首 remix 作品嚟嘅，将 070 Chic 嘅一首 Black Dress 咧由 Anima 佢所做嘅一个 remix。这首的 Melodic Tenor 就加入了有 Vocal 里面，因为一首 Remix 的版本来的。今天 EDM Friday Max 节目最后为你选择这一首由 Black Dress 的 Animal Remix。 下个礼拜五点见，拜拜。